第81集，傅云宪明明看见了他，却没有下车的意思，反倒一踩油门扬长而去。许苏搭着何祖平的车回到酒店，他没有花时间交接工作，辞职信递出去的第二天就获批准离开了军汉，连傅云宪的面儿都没再见上。文俊告诉他，这是傅云宪的意思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让他麻溜的滚，有多远滚多远。他一边开解自己傅大律师太忙，一边又觉得老混蛋小气。他躲在宾馆里上网，看网上对庭审第一天的评价，有些律师一回去就要上网发表长篇大论，多数都对傅云宪心服口服，也有极少数仍不买账的，冒出酸言色语，也很快被褒赞声淹没。许苏看着这些评论里最常出现的一句，不愧是傅云宪，满腔的抑郁转而一扫而空，又乐起来。何祖平的存在极大程度地缓解了傅云宪在法庭内外的压力，他们的辩护风格也相得益彰，滚再远好像也挺值得的。尽管已经携手合作，但师徒俩还没冰释前嫌。军汉律师团队对案子有什么新的决议动向，傅云宪只让许林前去通知，而何祖平这边开会讨论也不会主动告知傅云宪。师徒俩积怨已久，理由似乎只有一个。许苏盯着电脑屏幕良久，最后无意识地在搜索栏里打出一个名字，何清苑。蒋真兴案被告人数众多，案卷冗长，证据庞杂，再加上方方面面的势力在往不同的方向使力，乐观估计得审半个月。审了3天之后，何祖平就让许苏回去了，他在这里大忙帮不上，还不如先回所里跟着师兄们多熟悉所内业务。许苏不情愿，但也拗不过何祖平的意思。哪知前脚刚回 S 市，后脚就被人抡了一记闷棍，倒在距他那廉价出租屋不足30米的巷子里，完全失去了意识。许苏醒时，四周一片漆黑，空气较为潮湿，还散发着浓重的装修后的甲醛味。他眼睛被蒙着，感觉出自己手脚被捆，使劲挣了挣，未果，还绑得挺死。他迅速镇定下来，思考自己眼下的处境。对方没有直接把他扔河里喂鱼，应该不是单纯想要害命。如此劳师动众的绑架，是要勒索还是寻仇，他一时还想不明白。他正胡乱想着，听见有人下楼的声音。许苏停止震动，赶紧装睡，想先探探对方的底儿，再考虑下一步该如何自救。他听见一个人说， 这么一天一针，等傅云宪回来的时候，这小子肯定已经废了。 另一个人说， 这么沉的4号给他用，可惜了。 一听这话，许苏整个人都懵了，像脑壳遭到钝器重击还不止一下，搅得脑浆脑仁全都糊作了一团。4号，许苏对这玩意儿再熟悉不过，当年的许文君为了买点零包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偷拐抢骗，坏事做绝，搅得好好的一个家不再是家，而是成了无尽深渊，无底黑洞，他跟他妈终身的梦魇。许苏怕得手足冰凉，呼吸停滞。他不怕死，但怕生不如死。黑暗中，绑匪已经来到他的身边，抬脚就踹。 哎，别装死了。 这脚正中肠胃，喉咙口涌上酸水，许苏疼得一下子蜷缩起来。另一个绑匪蹲下身体，拍了拍他的脸说， 你配合一点就不会出人命，我们也是听吩咐办事的，不想要你的命，你可是傅云宪的侄子呢。 在如此危险绝望的情境下，一连听了2遍傅云宪的名字，许苏反倒突然清醒过来。纯的4号市价不菲，对方此举显然不为谋财，而是寻仇，目标却不是自己，而是傅云宪。 许苏跟了傅云宪这么些年，还是头一遭碰见这样的事情。傅大律师多年来周旋于各方势力之中，平步青云路，从来不曾失足。许苏担心，继而内疚。蒋真兴案将傅云宪推至风口浪尖，兴许就是因为接下了这个案子，才得罪了哪方势力。而说到底，还得怪他对当年的大哥念念不忘。绑匪的普通话不标准，不像 S 市本地人，倒像是来自更往南的城市。许苏被蒙着眼睛，耳朵反倒灵敏。他听出这两人说话时嗓音嘶哑，痰音浓重，像是咽炎患者。烫心者支气管和咽部易受侵害，许文君死前那嗓子也跟破锣一样，因此他做出一个简单的判断，这两人都是瘾君子，还是听人指使的小喽啰。绑匪们没有堵住他的嘴，可见关他的这个地方相当隐秘，即使他大喊大叫也不会引来救援。许苏听出来来人只有两个，人数上没占大便宜，可他的四肢都被牢牢地绑着，人又处于偏僻的地方，想靠武力解决眼下的困境应该是不可能的。许苏倒不怕自己扛不住，大不了就趁对方给自己打针时拼个鱼死网破，反正他是贱命一条，抵死不会重蹈亲爹的覆辙。但他眼下不能硬来，至少得在硬来之前先知会傅云宪一声，人在异地办案，务必提防小人。对方既是瘾君子，又是小喽啰，那毒资多半是个棘手的问题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个时候拿钱来说话，大约才是最妥当的。许苏对绑匪说，愿意拿钱换自己一条清清白白的命，百来万的钱不是问题。绑匪嫌许苏寒碜，知道他住的地方就跟贫民窟没有区别，不信他兜里能有百来万，又下死脚踹他。 你哪有钱啊？ 我没有钱，但傅云宪有钱。 许苏被对方踹得满地打滚，挣扎着从地上起来，脸朝声音传来的方向，他说， 我参加原来是你小有名气，广告费收入不少，还有你们都知道我跟了傅云宪那么些年，他有钱又大方，我都存着呢，我愿意拿钱赎命，你们打我妈的电话让我跟他说两句，告诉他我存钱的地方。 意料中的拳脚没落下来，绑匪可能心动了。许苏抓着这根救命稻草，一口气说了好多。他管那俩绑匪叫亲哥哥、亲大爷，然后端正跪好，听天由命。绑匪终于信了，丢下一句：“ 敢耍花枪，就弄死你。” 许苏的算盘拨得叮当直响，对方是听上头的命令要整傅云宪，但他们不会知道苏安娜这后半辈子一遇上钱的事情，立马就会去找那位大律师。往好了想，傅大律师人脉通天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解决这些喽啰，把他救出去。往差了算，就算人在 W 市的傅云宪来不及赶来救他，这通电话至少也能给他提个醒。